3月23号，农历是2月11日星期二，现时时间5点09分。的名曲《五更音》，明月千里寄相思。早晨，早晨啊！你听紧嘅刚开始喺五点钟新闻之后到六点半嘅清晨爽利。今朝早而家呢个气温啦，呢个时间同琴日朝相比咧，都差咗两度啦，即系相差两度咧，就即系两度就两度噶啦。今朝早又冇咁凉啊，冇咁大风啊，咁样。咁天文台啲预测咧就话呢个礼拜嘅中间咧，气温咧就会回升噶啦。昨日就16至20度之间，今日呢就现在18度，至到今日最高大概21度。又来另一首怀旧歌曲，夜送别，泥沙。相依 新加坡的歌喉啊，都系知名度甚高啊，系红极一时的丽莎，最著名的就是《相思泪》，头先的首就是《夜送别》，亦都比较系罕有的就是佢昏迷嗰一段长时间可以苏醒，又继续可以唱翻歌，呢啲都是罕有的例子啊。佢嘅歌曲《夜送别》，时间五点接近十六分的时间啊。今日的天气方面咧，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早晚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稍后会有一两阵雨，最高温度大概21度。今日会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是吹强风，指望听日初时会有一两阵雨。本周后期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气温都会回升，周末期间渐转潮湿了。而家温度18度，相对湿度64%，春天嘅时分都系咁样噶啦吓，又好似乍暖啊，又有少少寒啊，又潮湿，屋企嘅抽湿机咧可能都攞出嚟啦，啊，逐间房去抽下湿啊，就好难啊，一个家庭里边有好多部抽湿机嘅，都唔会用啲钱去咁嘥法啦。买一部机嘅时候咧，唔可以吸得晒成屋嘅范围啫，逐个嚟啦，啊，逐个位置咁去抽湿。睇下啲水有几多，你就知道间屋有几湿啦。呢一首都系当年嗰啲国语时代歌曲，系流行嘅其中一首。好清脆嘅声音，有啲调皮嘅唱法，刘允嘅《加多一点点》。 前咧好多歌曲咧都好好听嘅。其实咧歌曲每一个年代咧都有反映翻当年嘅系一啲嘅社会嘅现实啦。嗰阵时系流行啲乜嘢？咁从歌曲里边咧都可以略知前人嘅一啲嘅时代嘅片段啊。咁刘允嘅加多一点点，咁啊跟住揾嚟嘅咧就系、是。呢首《萬惡淫為首》，不過就唔係播新馬仔嘅，就播下尹光啊。就其實咧，尹光唱歌咧都唔錯，不過可能咧就係、是、某部分人咧會係特別喜愛佢，某部分人啊麻麻地。其實每個歌手都係噶啦嚇。咁啊，睇翻佢啲資料咧，尹光咧原來係出身於喺越南嘅富裕嘅家庭，但係可惜遇上咗越南解放，家財就全部都被充公。做惯少爷仔嘅佢咧，就被逼咧就偷渡嚟香港啦，仲要偷渡三次咧先至成功。嚟到香港之后投靠阿姨，啊点知去到住嘅时候咧，原来咧食嘅啊，即系着嘅啊，用少少嘢，啲细小嘅嘢啦吓，都原来系通通咧系要收钱嘅。咁佢就觉得唉，真系有点难过啦，都谷鬼气，所以咧就话自己出去搵食啊。就从此咧就自己好努力嘅工作，咁到今日其实咧佢都为自己行出一条路，行佢自己个人嘅道路，咁都系噶。每个人都有自己嘅康庄大道，你做得开心，系又对得住自己就 OK 啦。尹光都系中意唱歌，佢嘅歌曲喺一啲即系基层人士里边咧，应该都好系即系好深入民心。咁而以下呢一只歌亦都系深入民心，不过我哋听下新啊呢、這个系新马康。但是尹光去唱的《萬惡淫為首》。 唉，陰陰凍，又落雪，陰公福心靈。好心靈。可怜啊，我呢一个穷困嘅黑儿仔咧，真饥饿咯，又凄凉啊凉。 少拉先生有乜冷饭菜汁施舍下啦？边个好心呢？祝你多财运。钱啊，掟啊10蚊，冇钱就掉两银，望咩求做下好心，解救我贫穷困。 神 话我专心揾啊笨，俾2蚊碎银就捞到运。啊，开讲又话穷在路边无人问，富在深山。又远亲，万恶之源是穷困，妻离子散为家贫，枉过此一生。啊，交上作穷运。 六月亲，有钱就是贵人，我面对残酷的社会，最惨就是穷的困，人的世的受的苦，想享的福我实无份，人情冷暖就算死都无人怜悯，做过好心天庇佑，心感激各位大贵人。 尹光嘅咁啊，恶人为首咁啊，尹光咧，其实咧就系佢爸爸咧都系戏班嘅老板啊，咁所以佢自细咧都已经有好多机会接触粤曲，而佢每次演出咧都做足功课，亦都要求拍档咁样做，咁啊去带动一啲嘅气氛。但系佢又发觉咧，佢即系出碟，即系佢出嚟唱歌嘅时候咧，遇上呢个粤剧嘅不景气啦，咁啊冇得拣之下咧，佢唯有咧就唱呢、這个即系时代曲去揾食。但可惜佢肯出正经碟都冇人买啊！咁啊，反而咧就系出一啲比较搞笑啊，半搞笑半正经嘅歌曲咧，就多人认同，多人受落。咁所以唯有一路咧就系用咁样嘅风格去唱佢嘅歌，去表演啊！就三个零钟咧，到清晨五点半啊，有郑少秋兄妹呢一首大家都熟悉嘅《天涯孤客》。 夜静更深对朗月，朗月清辉亮，行遍天涯离开家园，寻痛看月亮。 处里隔咗千里，白云晚茫。想想想，别离后，寸心怎会不思乡？每夜每朝抱愁面，悲痛流浪。故地故园，最是难忘，空盼望啊！深秋满地风霜，最断肠。 且凉，人去天涯，瓶中飘零，何处有梦？离开妻儿，怀想家乡，异地两处望。笑对朗月，月光高照地躺上，照着半场孩儿父母，温暖处落眼洋洋。 去去去去家千里，梦回故乡上。悲秋风，独流浪，冷寒漂泊借风霜。冷落痛心，岁月无情，漂泊流浪。那日那朝，了倦还巢，春柳岸啊，秋心倍念家乡，再断肠。 行遍天涯，离开家园，寻痛看月亮。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早晚多云，部分时间日间天色明朗，稍后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有一两阵雨，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渐转潮湿。而家嘅气温系18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允儿，你听唔听到啊？ 听到啊，但系做乜要咁细声啊？ 因为我想讲心事，但是怕丑啊！ 傻猪嚟噶，有嘢想分享又使乜怕丑、啊？你可以星期三至五下昼4点到6点打电话嚟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有你来点唱嘅环节，慢慢话过我知你有啲咩想讲啦。记住电话是1872312啊！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喂喂喂，香港脚发作啊你？ 唔好意思啊，啱啱冇留意前面有道路工程，差啲刹唔切车添。 有冇搞错啊你？就算冇听过尹光 rap 啊，叫你小心道路工程，都应该要听香港电台嘅交通消息啦。除咗可以知道边度塞车、边度有工程封路，仲有好多道路安全嘅资讯噶。喺道路工程附近都会有指示牌，等你及早预备减速慢仔，就唔使搞到咁牙烟啦。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好多朋友咧都早起咗啦，就准备咧就起身去晨运。有啲朋友亦都可能出咗门都唔顶啦，出咗门咧依然咧就带住收音机，系啊，好多朋友都仲系揸住部收音机听咧，就未必系用呢个手提电话去听嘅。各人有不同嘅听法啦，收音机咧就会系即系直播嘅时间啦，都应该系此时此刻嘅。而听手机咧，有可能咧比原定时间迟少少嘅。不过都冇乜所谓啦，喺你听嘅时候咧，已经有一个真实嘅感觉，就喺度直播紧啦。同你一齐共到呢个早上嘅咧，就有我啊，钱钱佩卿啊，5点到6点半清晨爽利节目，可能亦都或者系陪伴住大家吓，一路去行山啊，一路听住歌曲会好啲。如果唔系咧，就冇一啲声音咧，又或者系有啲好似好寂寞嘅感觉啊，有人陪住，有啲歌曲听下咧，又几惬意。而晏少少咧，亦都有啲健康资讯啦。呢个系一个主打健康嘅节目啦，有一啲好听嘅歌，亦都有啲系符合大家个日常生活需要嘅一啲健康资讯，包括咗喺你身心方面都要系得到一个康健嘅感受啊，同埋跟佢嘅做法。在思维上面我们有正能量，是正确的思想，而在身体方面 都要是做下运动啊，食下啲有营养嘅食物啊，同埋要做下预防保健啊等等。点样可以寻找一啲养生嘅方法，令到自己可以生活得健康又开心呢？今日礼拜二咧，我哋就中医啊，中医学博士啊，崔博士咧就会系继续咧就绘画。繪畫方面呢就講一啲嘅繪畫嘅歷史，等大家知道一啲背景嘅時候，而跟住當中呢都有好多繪畫同呢個養生楞埋一啲嘅話題同大家一齊分享㗎。當大家遊山玩水嘅時候，望到大自然嘅景色啊，青山綠水係咪都一種好怡然自得好舒服嘅感覺，就當好似欣賞緊畫咁啊。 走过了几千里，一转身却在原地。追忆里一切的好东西，也日满你的趣味。如浓茶里，心着爱，心着快乐，心着你，让我好偷偷细味，共你举杯。微妙人生里，终于有你，有了生机。我那天经过碰着你，你笑得比这世上美，叫我不得不追求你。世界中一切亦无美，不一起。你也许不算最完美，却更加使我挂念你，叫我舍不得不留起，是分秒来共你一起，叫我不得不接近你。 大陸的電視劇都很受歡迎，很多人上線去看。而在早期的時候 无线电视都系好多剧集咧，都翻上去呢、這、一个哇，真系系国内好多美好嘅风光嘅外景去拍摄。《茶是故乡浓》咧就其中嘅一套啦。咁当时系啦，就呢个主角男女主角咧都系因为咁而系知名度高嘅，同埋啲剧咧睇落好舒服，顺便好似去旅游咁系嘛，好似林家栋同埋张可颐啊咁啊。后嚟又有啲系类似嘅剧咧，就有佘诗曼啊咁。头先嘅歌咧就系学友同魏娴嘅《接近》啊，一首合唱嘅歌曲。咁啊，跟住另一隻咧，都系啲天王天后级嘅人马嘅合作，就王菲咧同啊陈奕迅咧合作嘅一首叫做《因为爱情》啊。呢一首歌咧就系来自一套电影叫《因为爱》，即系因为爱情。歌名叫《因为爱情》，电影咧就将爱情进行到底，咁嘅系呢个主题歌曲，都系讲爱情啦。咁而呢套嘅电影咧，其实分喺即系有前与后。相隔了一段的时间。咁最初嘅时候呢就係、是、喺2000年嘅时候，徐正雷同李亚鹏呢就合作一套青春嘅偶像劇，就将爱情进行到底。咁跟住呢再一段时间之后啦，就係隔咗12年啦，就再拍一套，都係同样呢两个人合作，徐正雷同李亚鹏。咁就係、是呢首嘅主题歌曲咧，当时咧都仲系李亚鹏嘅太太，应该系王菲咧，就系唱呢首歌，加埋陈奕迅嘅呢一首。其实就讲一对男女喺隔咗十年之后，佢哋嘅感情生活系点啦？ 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 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我依然爱着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 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 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 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 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还有人在那里游荡， 人来人往，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了， 我依然爱着你， 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 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五台暖流与你同行。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在巴黎罗浮宫有一幅名画相当出名，还吸引很多人特登飞去法国一睹它的风采。 我知是达文西的蒙罗丽莎。 究竟这幅肖像画为什么这么出名呢？达文西为什么要绘画这幅蒙罗丽莎肖像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 寻找名画蒙罗丽莎， 由 Ben Sir 欧阳伟豪声音导航， 带你寻找名画背后的故事。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卿清晨爽利。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新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欢迎你继续收听《清晨爽利》，六点后啦，而家时间六点十一分。今日系3月23号，农历系2月11日，星期二。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广东沿岸，高空扰动会喺今日咧稍后至到星期三咧初时为广东沿岸带嚟有雨嘅天气。随住高空扰动远离，本周后期该区的天气会好转，气温是逐步回升。一股海洋气流会在周末期间为广东沿岸带来潮湿有雾的天气。受偏南气流影响，下周初华南沿岸天气温暖了。今日天气预测呢，就是早晚多云，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稍后会有一两阵雨，最高温度是大概21度，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初时有一两阵雨，本周后期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回升，周末期间渐转潮湿。现时气温18度，相对湿度64%。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3月23号嘅呢个朝早，喺钱佩英身边嘅咧就系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阿崔少汉喺度啦。早晨，崔博士。 阿千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绘画怡情，论养生，又听你讲翻你嘅金句先好嘛？ 中华艺术博而深，绘画怡情，论养生。 嗯，其实听落去咧，都已经有一种悠然自得嘅感觉。其实最紧要咧，心情豁然开朗咧，个人咧就自然健康开心嗬。 冇错啦吓。 嗯，嗱咁啊，上个星期咧就开始介绍咗宋朝嘅一啲画作啦，好多作品啊，就介绍咗山水画。咁你话仲有其他嘅画作咧，都会同我哋介绍吓。 不过咧，我哋呢集就暂停一停先，因为讲画史咧讲到好似好急咁样。 系， 我哋唞唞气，先了解宋代有两位大画家佢哋嘅生平啊，或者一啲日事。 好啊，好啊！我記得你提過咧，就係宋徽宗啊，佢又係詩人啦、書法家啦、畫家同埋鑑藏家喎，係嘛？ 冇錯啦，咁我哋就詳細少少介紹下佢。 好， 宋徽宗咧，佢就 好推崇艺术嘅发展嘅，而且身体力行，喺书画方面嘅成就系非凡嘅。佢系宋朝第八位皇帝，宋神宗嘅第十一子，宋哲宗嘅细佬。但系由于咧宋哲宗病逝嘅时候咧冇仔继位啊， 系 咁佢就被太后推立为帝，嗰阵时先至十八岁咋。 哇，实在太年轻啦，点做皇帝啦？嗬， 系啊。嗱，佢即位之后咧就唔信奸臣蔡京，所以政治腐败，政权危机四伏。佢自己咧就笃信道教，就完全冇能力同埋兴趣去治国嘅。结果咧就失去咗半壁江山。 系 后来咧更加俾金人掳走咗。八年之后咧就吓死异乡喺北方嘅草原咧过身嘅。嗰阵时先至54岁啫。 不如果以嗰阵时啲人嘅年龄又差唔多，嗰阵时都唔系好长命嘅啫嘛。 但系画家就长命过佢啦。 系咁，但系佢都有艺术成就、哦。 有嗱，佢虽然咧治国上面乏善足陈啦，我哋可以咁讲。但佢喺艺术上嘅造诣就好高嘅，尤其是非常中意画画。嗱，佢通过佢做皇帝嘅权力就推动绘画，促使宋代嘅绘画艺术系空前发展嘅。喺书法方面咧，佢就自创咗一种咧好独特嘅字体噃。 点样独特呢？ 嗱，佢啲字形咧系好瘦挺爽利，用侧锋嚟睇咧就好似兰同埋竹。 嗯， 后人称为瘦金体啦。 系。 嗱，咁可以咁讲，佢系中国古代少有嘅艺术型皇帝嚟嘅。嗱，宋徽宗体验咗诗书画印呢个艺术嘅结合，佢热爱咧用工笔嚟画画嘅，花鸟山水人物楼阁咧，样样都画到。佢好强调形神并举嘅概念啊，主张通过观察自然事物，以写实为主，要睇清楚先画。佢仲要求咧绘画要有诗意啊。 系， 据说啊，画院考试嘅时候。多数用唐诗来作画题的，就对着首诗来画画了。 所以你又要识诗啦，咁先至产生一啲诗意画啲作品先靓。 绝对正确，系啦。 咁佢喺山水画方面又点样咧？ 吓，都有好突出嘅贡献噶噃。佢除咗绘画现存嘅一幅《雪光归棹图》之外啊，仲好推崇另一个画家叫王希孟。咁我上一集提过啦。呢位王希孟咧，佢有幅《千里江山图》，一幅《青绿山水》，好长嘅。你估长成点咧？ 吓， 系12米乘0.5米啊！ 哇，真系好长吓、啊， 系啦， 成差唔多40尺咯。如果去画一画，大概 差唔多啦吓。咁咧系佢唯一流传落嚟嘅笔扭作品。嗱，宋徽宗在位嘅时候咧，亦都亲自咧掌管翰林图画院，领导啲文臣。将历代的文物书画编辑了《宣和书谱》《宣和画谱》和《宣和博古图》等等书的。 哇，那他真的在这个绘画艺术方面有很伟大的成就。 巨功不少了。讲起宋代的艺术家，除了宋徽宗之外，我们不能够不提苏轼。他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也都是书画家，更加一名养生专家。可以讲是全才式的艺术巨匠、 啊、所以啦，绘画冷落养生啦，就绘画怡情论养生啦，系嘛？ 冇错啦。嗱、啊，我哋睇到一个宋徽宗是艺术型皇帝，而苏轼咧就是一个全才式的艺术巨匠。苏轼的生平咧，大家都很熟悉噶啦，家传户晓。咁我哋论述嘅重点咧，就是了解佢嘅绘画同埋养生之道嘅。 系，咁啊，讲多啲有关苏轼嘅嘢先吓。 嗱，讲一件近期发生同苏轼有关嘅事啊。 系 喺2018年11月25日，有一幅接近1000年前啊，被认定为系苏轼嘅绘画作品，叫《木石图》啊，喺香港拍卖。 系， 哇，以天价成交，你估系几多咧？ 咁梗系亿亿声噶啦，系咪？ 系啊，4.1亿啊，港元啊。 系。 嗱，呢个价钱就创下咗中国古代绘画作品嘅拍卖纪录，震惊画坛啦。 咁呢个叫做木石图，其实系描述啲咩嘅咧？ 木石图又叫做枯木怪石图，就是苏轼咧，佢任徐州太守嘅时候，前往萧县圣泉寺嗰阵时所创作嘅。 系。 嗱，呢幅作品咧系一幅水墨嘅纸本手卷画嚟嘅，画面咧好简洁，绘画咗咧一棵枯木，一块怪石， 即系一嚿木。一嚿石 就系咁，石后边咧有啲矮竹伸出嚟， 系 就咁多嘢噶啦。 嗱， 不过画上边咧有四首题字啦，就包括咧同苏轼一齐咧成为宋代四大书法名家嘅米元璋。 咁啊，画卷上面仲有41个印鉴嘅。 哦，怪之咁值钱啊，嗬，系嘛？ 啊，除咗呢啲资料值钱之外咧，另外一个值钱嘅原因就系至今为止苏轼嘅传世画作啊，佢嘅真迹咧就系十分罕有嘅。 嗯， 嗱，虽然现存喺中国美术馆有一幅烧伤竹石图啦，喺上海博物馆有一幅咧苏轼枯木竹石文同墨竹合卷，都被认为系佢嘅真迹。但仍然是有争议的。 嗯， 这幅画本身的流传呢亦都有些传奇性的。 怎样传奇化？ 据说呢，苏轼本来呢就将这幅画送给朋友的。朋友拿到幅画就邀请呢当时的刘良座和呢米元璋为他呢题字的。 都是当时的名人啦。 是啦。不过画的装裱的方式就属于明朝的风格。而画上面的41个印鉴和藏印分别是来自南宋。元咧明嘅收藏家， 嗯， 仲有一点奇怪就是、清代嘅文献就冇任何嘅记载嘅噃， 点解咧？我去到嗰度即系停咗喺度啦， 啊，真系不得而知啦。拍卖行嘅资料仲指出呢幅画流传去到北京一位咧书画商嘅手入边， 嗯， 啊呢、這个书画商嘅太太咧就是、日本人嘅，所以后来幅画咧就带到去日本， 系。 最后都由拍卖行在日本找到幅画带回来拍卖的。 哇，经过这么多的经历，所以也是值钱，是吧？ 样样都值钱，4.1 亿。 我们成日在节目里面，崔博士你都经常提出苏轼出来做一些例子，是因为他的人乐观豁达，在他写的文笔里面或者在他绘画那里都感受到那种养生之道，看下去很舒服。除了这些之外，当然我们都要补给的，我们吃的东西下去都是要配合的，是吧？ 是的。 有些什么食是要养生呢？今次要跟我们介绍了。 我们有根据24节气来提供一些养生的饮食给大家。 是因为刚刚都过了春分。 是的，刚过了。这个时候人体的阳气，特别是我们的肝气，渐渐吹向旺盛的。 嗯。 所以我们不要抑制住它，不要按住它。 那怎么呢？ 调翻转头，我哋用一啲咧生发生散、疏肝理气嘅芳香嘅物品啊食物嚟助长阳气嘅生发，同埋咧抒发肝气。 咁我哋食啲咩咧？就系、是、你要介绍啦。 介绍一个咧，凉拌韭菜绿豆芽， 系 二人量，唔系煲汤啦吓，凉拌嘅菜式。 系 个材料咧就系韭菜50克、绿豆芽100克、红萝卜100克、玫瑰花8-10朵。玫瑰花就焗定啲水先，用几 cc 嚟焗佢就得噶啦。咁最后咧，攞嚟加入啲搅拌嗰啲食物嗰度嘅。再讲一次啦，韭菜50克，你话我唔中意韭菜，你咪买韭黄啦。50克，绿豆芽同埋红萝卜各100克，玫瑰花8-10朵，我嚟焗水嘅。 系嗰、那个整嘅过程系点咧？ 啊，洗净材料啦，韭菜啊、绿豆芽咧都系绿熟咗先啦。咁啊，将啲韭菜咧切开一段段，红萝卜咧就切丝啦，用少少油咧炒一炒熟。 系 就将所有材料用盐、糖、麻油等等调味。 嗯， 最后咧加入焗咗嗰啲玫瑰花水咧。捞匀佢咁就得啦，香香地。 系功效点样咧？吓 功效方面咧，韭菜就系补肾助阳、温中开胃；绿豆芽咧清热解毒、利水消肿，用嚟制约韭菜嘅温性嘅。红萝卜系健脾消食、补肝明目；玫瑰花就疏肝解郁、和血调经啊。夹埋晒咧，我哋就话补肾助阳、健脾消食啦。 嗯，好啦，咁啊食完之后咧，咁另外咧仲有啲嘢要做嘅。呢排我哋讲绘画咧，或者眼咧都要好注重要保护佢啊嘛，吓你欣赏画都要好清晰 睇都要啊，系啦， 系啦去睇啊嘛。咁有咩护目嘅方法咧？呢次吓 嗱，上次我哋咪介绍咗一个烫眼，又、或者咧我哋叫做晕目啦嘅护眼方法啦。今日介绍另一个方法， 系 就叫捏黐。 捏黐嗱，呢个黐字咧系木字边，即系双木个木字边。隔篱就系个齿，岂有齿你嘅齿啦吓？咁系咪都就系同呢个眼睛有关啦？同埋点解啦吓？ 系啦，齿咧就系两只眼嘅四个角。 哦， 近鼻梁嗰两个咧就叫目内齿， 系 即系眼头啦。 嗯， 近耳嗰两个角咧就叫目外齿。 咁嗱，再简单啦，即系眼头同埋眼尾夹埋就四个啦，呢度就系叫四角啦吓。 啊，咁捏齿咧即系话用手指嚟按呢四个角。 系。 嗱、那个方法咧就要闭气嘅， 哦，即系唔透气， 唔透气，吸啖气，忍住佢，然之后用食指或者中指咧按左右两次，嗱，每一次咧你可以先按两边嘅内眦，跟住咧 嗰啖气咧就嚟冇啦。 嗯， 咁你松翻佢，吸翻啖气吓。 好。明白，我又再解說一次啦。其實呢是眼頭同埋眼尾呢，你唔能夠四隻撳晒佢㗎。我逐啲嚟撳，我先撳咗眼頭嘅。但喺我撳之前呢，閉一閉氣，睇下自己去忍幾多先。咁一路撳嘅時候你又唔好唞氣啦。咁咁上下你哇唔得啦，我冇氣啦。咁你一要去唞氣嘅時候，去呼吸嘅時候呢，你隻手要停，啱啱 停啦。即係話呢，吸氣嗰陣時忍氣嗰陣時候就按，冇氣嗰陣時呢就停按。每次连做三五次啦，一日时时都可以做得嘅。 因为呢啲好简单嘅功夫吓，咁但我想问啦，按落去嘅时候，我系又系唔好捽嘅系嘛？ 系，只系按啫，你最多系轻轻咁油按啦吓。 系， 嚟有本书《圣济总录神仙道引上》系咁讲嘅： 常欲以手按目近鼻之两黐，闭气为之，气通即止，终而复始，常行之。眼能洞见 啊，你只眼咧睇嘢咧就会好啲噶啦。不过咧嗱，提一提，按嘅时候都系要咧清洁咗手指。 系啦，我就正想提一提啦。而家咩都要干净卫生啊嘛。你如果掂过其他嘢，你就唔好走去掂你只眼啦 吓。 系啊，系清洁晒先好做呢一个护目嘅动作。 嗱，仲系按啫，就唔好捽吓。 是明白。好啦，咁啊，唔该晒啊，崔博士。嗱，我哋咧亦都系画咗啲图出嚟嘅，边一度系目内黐，边一度系目外黐咧？即系眼头眼角。咁大家可以上网咧下载来睇都得嘅，亦都同时可以睇翻啲资料啊。今次你介绍个凉拌韭菜绿豆芽咁样样啦，啲份量啦吓。咁唔该晒啦。咁大家随时上网页去睇去重温。啊，崔博士，下次见啦，拜拜。 拜拜。 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